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级体验团，我是论论， 我是宋阳。 今天节目开始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啊，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同样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啊下载听听 FM。哎呀，这一年过得真快啊！现在眼瞅着就已经来到了2021年的年末， 那可不嘛！ 啊，留给我们在2021年度过的时间只有不到两周了哈、啊，大家也可以回想一下，相信很多朋友在年初的时候啊，都立过各种各样的 flag 啊，今年我要完成什么目标啊？今年我要这个完成什么突破啊？一年的时间过去了，真快哈、啊， 真快， 都完成了没有啊？今年的目标任务都完成的怎么样了啊？相信大家每个人心里啊，对自己哈、啊，包括对于自己周围的这些事情哈、啊，都有会有一个年终的这样一个总结。在今天节目里呢，其实我们也是哈、啊，为大家来总结啊，盘点回顾一下刚刚过去的这精彩的啊，2021年，应该说2021年从这个体育世界来讲哈、啊，非常的精彩啊，尤其是咱们中国运动员啊，在整个的各个的比赛哈、啊，各个的项目当中都获得了很多的突破啊，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回顾一下2021年哈、啊，有哪些的运动员啊，中国运动员是在个人的不管是成绩方面也好，还是各种事业的发展方面也好啊，取得了巨大的突破的人物。 是，其实说到2021年，我觉得挺难的一年。就刚才论论说，这个是体育非常隆重的一年，当然没有问题，因为2021年东京奥运会嘛，就是其实像2020东京奥运会放在了2021年来召开，但是你看今年2021年，前段时间我还跟几个朋友在一起就是聊天吃饭。我们有一个总结，就这几个吃饭、这聊天、吃饭这几朋友是谁呢？就基本都是做这个体育产业的相关人士。有一位呢，还是基本上就是上市公司、体育上市公司的这么一个负责人。我们的统一的观点是，2021年的大众参与型体育比2020年还难。 还难。 出奇的统一。就是这几个，你看有媒体人，然后有直接体育这个工作者，也有这个相关行业的这个叫负责人吧，统一发现怎么2021年比2020年还难，就是从大众体育上来说，我觉得今儿论论说这个话题特别好，我们可以聊几期啊，就是2021年的这个运动员的突破啊，最佳的运动员，其实这些运动员是在一个困难的时期，形成了自己的突破，这个就更难能可贵， 是， 你看。2021年，本来我们想的是，哎呀，这个疫情常态化之后，尤其是2020年一过，我们想2021年至少你应该有一个叫稳步上升期哈。没想到股票没有稳步上升，股票还可以更低，你知道吗？就又凿下去了。我就在说个人突破之前，先说几个背景，大家就能对个人突破这事儿能够有更多的一个了解。你知道2021年第一件。就是让我们大众参与型体育爱好者第一件这个觉得天哪，这个很难过的一件事，就是厦门马拉松的取消，临时取消， 1月1号还是啊， 1月1号还是1月3号的， 对， 我不记得了，就是2021年1月1号还是1月3号的比赛，叫提前3天， 有很多人都到那儿 了，都领完了， 都领完东西了， 第一天都已经开放领物了，应该是有人应该已经领完东西了，在厦门。但是就没办法，就在那儿玩两天，而且那会儿厦门还是没有疫情的，是其哪个地儿出现了疫情，我不记得，但是厦门是没有的，就是这是2021年的这个第一件开年第一件事，就是厦门马拉松取消，然后紧接着取消，大概在3月份过完年回来，3月份觉得欣欣向荣，一片好转了吧，4月份的比赛。开始慢慢恢复了，5月份的这个，我记得那会儿莫干山比赛已经开始，就是越野跑嘛，突然来了一个白银事件，突然的一个白银事件，就那个事件，这个 不仅是国内震惊啊，也是全球震惊的一件事情。 嗯， 后来到这个今年的法国 UTMB 环勃朗峰的挑战赛的赛事组别发枪仪式上，应该是来自于全球在法国集结这些叫越野跑爱好者，还是集体默哀。 嗯， 就为白银，因为大家都是热爱越野跑的这个爱好者，还为这个事儿来默哀。这是在五月份出现的一个事情，这个事情之后就。所有的几乎所有的这个叫做长距离耐力赛， 嗯， 尤其是户外的越野跑的， 是 就基本全停了， 全停了，嗯， 因为你就是整改嘛，你有什么问题，咱得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整改。然后就又是疫情， 嗯， 对吧？ 又是疫情，对， 又是疫情。这个疫情好像又这个过去了一阵儿，大概在九月份的时候，我们开始踌躇满志了， 嗯。 在期待着北京马拉松的来临， 哎， 期待北京马拉松，期待上海马拉松，年底两大马拉松嘛， 嗯， 北京、上海两大马拉松，而且这两大已经有这个迹象，就是已经要开始了， 是， 我们就开始报名了， 嗯， 北京马拉松是新闻发布会都召开了， 嗯，对， 新闻发布会召开了，而且有了今年新的合作伙伴，我觉得这个，而且比这个发布会上还是挺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今年叫做北京马拉松四十年，还做了三集的。电视节目 啊， 在中央五套播放， 嗯， 说这个马上就第一集要跟大家见面了，然后连播三集，叫《北马四十年》。其实这四十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这四十年， 是， 好像节目也没播吧？ 没播，因为没比啊。 好像节目是没播。所以你看，北京马拉松四十年，从2020年这个第四十年，2021年又叫第就不叫第四十年，叫第四十届， 嗯。 两年没办， 嗯， 后来就是说，那北马不办之后，是不是我们等着这个看看上海有没有希望？然后再包括看看这个，当时我记得业内有一位这个人说不可能了， 嗯， 说你看吧，就是一场比赛都不太可能。后来果不其然是， 就一场比赛都没有了， 真的就是一场比赛就都没有。 是， 所以就回过头来，刚才我们为什么说那句话，就是2021年的大众体育赛事比2020年还难， 嗯。 就是这样一个大背景，当然我们这事儿呢分成两头来看，一会儿论可以来说几个运动员，我还是说另外一个叫竞技体育层面， 嗯，竞技体育层面， 2021年确实， 嗯， 是这些竞技体育或者职业运动员出头的一个年份， 嗯， 因为有东京的这个 奥运会。 虽然它是推迟了一年，但它还是召开了。 嗯， 这个对于这些运动员来说，就是那绝对是一件好事儿。 嗯， 你不然你像四年，但等待五年 是， 你要再等一轮的话，可能就直接退役了。 对，嗯， 对于这些竞技选手来说，那你看在今年2021年的这个东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发挥的非常好。 是， 但是我觉得不能这个让国外选手不能叫他们叫大跌眼镜吧，应该叫做国外选手看着就有点瞠目结舌，说怎么。中国在这些项目上这个进步如此之大， 对，嗯， 尤其是单人项目上， 嗯， 就个人项目上进步如此之大，包括在田径上，因为我们做的田径项目解读比较，田径上咱们也完成了两块金牌， 对， 哦，这是很难得了，两块金牌，其实我们任务就是两块金牌，也完成两块金牌，所以这对于运动员来说，叫竞技体育层面绝对是一个突破年。但是我们说有突破，也有就是也有这个我们还需要再来突破的是什么？我记得这个在奥运会结束之后，是不是咱俩做过一些节目，还是跟谁做过一些节目说过？就是你看看这一届奥运会上的金牌统计啊， 嗯， 获奖牌的人数上， 嗯， 中国不多， 嗯， 就是你要看金牌榜，就获得金牌的这个项目上，我们是很多，但是叫做获奖的人数上。 嗯， 不多，什么意思？就是集体项目， 嗯， 集体项目的落败， 嗯 啊，你看，比如说人家一足球一获奖，帮一个队伍多少人，他是算人数的，一人一块金牌， 对，二十多个人啊，每人发一块， 哎，二十多人足篮牌，这是大项，另外的这个集体项目，比如说像那个橄榄球啊，然后这个多人数的这种集体项目上，在这些项目上，好像我们的发挥并不是特别好， 嗯。 但是，美国、欧洲的法国、意大利，今年意大利很让人这个 很厉害， 很厉害。就这些，尤其是法国、意大利，然后美国，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就他们在集体项目上的发挥非常好。 嗯， 结果呢，就是叫做金牌数上可能没有我们高，但是他们叫获奖人数上就远远超过我们。 哎， 他有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个媒体有另外一个统计，就是加他有个对比，叫金牌榜以及获奖人数榜。哎呦，这个榜有个非常大的一个差距，就是中国的排名，一下就下来了。所以在集体项目上，那么反观我们国内这些集体项目的联赛，看看。CBA 它不能叫出事儿啊。CBA 反正周琦是走了哈， 走了。 之前还有谁，就是也是因为这个不服判罚，后来还是交60万吧。 对， 那后卫叫什么？ 有一些争议，反正。 对对对，足球那这中超联赛，这些不说了啊，中超联赛。所以就是你看，在集体项目上，确实我们国内的联赛做的，至少目前来看。没有达到球迷的满意，那么从这些大背景上分析，我们再找出在今年有过突破这些运动员，就发现，哎，他们确实不仅自己有努力，同时有非常好的团队，还有一个就是非常好的整个的叫训练体系，才能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脱颖而出。 没错哈，确实我们刚刚看，这个像苏阳说的一样，这个我们的团队项目哈，在今年整体的表现其实不仅是在。东京奥运会当中的表现啊，其实在其他的一些赛事当中，包括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马上就有这个世界杯的预选赛啊，世界杯预选赛啊， 只能哈哈哈三个字啊，呵呵呵 啊。我们李铁这个主教练也是因为表现不佳啊， 表现不佳 下课了啊，确实这个大家争议也很多，但是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啊，其实两方面来看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有句话叫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就是说大家其实对你这个还是这还是一直有期待啊。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就是其实也是挺可贵的一点哈， 就 是 说应该就不应该有期待，是这意思吗？ 就是大家还有国足比赛的时候。不管说我是凑热闹也好，还是我真喜欢真关注也好，但起码有这么多人都会啊中国队踢比赛了，那是赢是输了呢？一看哦，输了，就起码这么多人还知道这回事儿。所以我觉得，就其实我们就说三大球这个项目啊，其实我们拥有的是非常好的一个群众的基础，还有土壤啊。起码我们受的这个关注度哈，我们用现在话就是流量本身就在那儿，一个这么巨大的流量，那能不能利用好？我觉得这是我们三大球应该好好去。这个去思考一下的这个问题。当然我们话分两头再说回来，就是我们有一些没有流量的项目，那确实我觉得有一些的运动员哈，在今年是实现了我觉得非常不容易的一个突破。 这样咱们下面就来说一说好吧，这样咱也别多说，因为人可能要把这个覆盖起来，人数很多哈。 是， 咱们就大项里边每个大项咱们说一个， 那当然说一个 啊，每个大项里边咱们可以列举这么一个人，然后呢，当然这只是我们超级体验团我们的这个观点啊，我觉得这大家观点也都各有不同，但是一起聊一聊呢，咱们可以补充一下彼此的这个，不管是缺失项啊，还是彼此不了解项，我们这样把整个这个对于体育的了解给它更加丰富一些。 是哈，哎呀， 那你先来还是我先来？ 我是说 想好一个啊 啊，来，那我觉得我首先还是要说这个。田径大项 啊，田径大项 啊，我觉得 那我就没法说了啊，你说 吧。我觉得确实今年，但是我觉得田径大项说一个有点少，确实有点少啊。我觉得今年是真的是中国这个从竞技体育上来讲哈，就是这个职业体育、专业体育上，就是田径这个大项真的是，我觉得都不能叫大爆发的一年。我觉得是整个今年把我们中国田径整个的发展抬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啊。我觉得可以说，因为今年的田径确实太强势了。当然，包括其实我们。从大众参与型体育赛事当中所孵化出来的一些优秀的田径运动员，其实去到了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比如说我们今年的这个马拉松比赛，我们也是创造了中国的个人最好的这个历史最佳的成绩啊，名次第19名啊，杨少辉历史最佳也非常不容易。但是我觉得今年如果说田径我们找一个突破人物，那我觉得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的选项， 没意外哈 啊，没什么意外，那肯定是这个苏炳添 啊， 苏炳添这个在东京奥运会的时候我们已经说了很多了，关于他的这个突破，最后站上这个决赛的赛道。我觉得其实苏炳添他这个突破啊，给我个人来讲，或者说我们节目的观点来说啊。就是最可贵的有两点，第一呢，它确实是在一个我们从来没有过任何优势的一个项目当中，就是这个项目，你从苏炳添之前你就感觉跟我们中国人、中国运动员没有什么关系，就是这个项目是他看他的，我们看我的啊。 我补充一句，应该叫做原来大家认为啊，就全世界的体育迷认为 叫做短道， 嗯， 跟亚洲人都没关系， 对亚洲人没关系，对， 跟亚洲人都没关系， 对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看这个欧冠的比赛，我们不会说有朋友看欧冠的比赛说，哎呀，我们中超怎么听成这样？我相信不会有朋友这么想，就觉得啊，我们看的是这个比赛啊，我们实际上我们身边举办的就是我们玩的是这个比赛，我觉得这个，作为一百米啊，尤其是这个。男子一百米这个项目来说，当然女子一百米也是啊。我们先也期待未来中国运动员有一些突破。就在一百米这个项目上，我们说可能之前有这个刘翔110米栏，但确实110米栏啊，跟一百米它的这个整个的对运动员的要求还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换句话来讲，就110米栏，还是相对比较符合我们 传统优势项目。 哎，这是我们的一个传统优势。就不管怎么着，我们虽然可能 有优势啊， 没 有历史 啊，对，就没有像刘翔那样出现那么顶尖的一个运动员，但是一直在这项目上。 对，包括在锦标赛上、亚运会上，这个就是跨栏项目，确实是我们国家的这个田径的算是有优势的项目。 嗯， 一个跨栏项目，另外一个是。投掷类项目， 投掷类项目 啊，铁饼啊，然后那个铅球啊， 球 而这个投掷类项目呢，还是以女子投掷类项目为主要。 对 啊， 包括今年收获金牌。 还有一个优势项目是什么？就是跳高。 嗯， 其实跳高，中国的这个跳高选手呢是有优势项目的， 嗯、 包括原来的这个在亚运会上也曾经创造过非常好的成绩，2米3几。 嗯， 都是中国队的优势项目。 嗯， 但是100米， 嗯。 啊、哦，跟咱好像确实没 什么关系，确实没 关系啊， 因为本来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优势项目都是田赛居多啊，竞赛比较少啊，竞赛当中的一百米那就是啊少之又少了啊，所以我觉得这苏炳添的这个突破啊，它的意义就是在于说他我相信他取得这个成绩之后，我们一定会总结很多他的方法论上的东西啊，就是 怎么成功的哈 啊，对，就比如说像以前我们有一个先天的认识，就比如说像。博尔特也好，就是这种牙买加选手，我们都说啊，他们很有天赋。王凡说他的肌肉当中有一种特殊的纤维，能够让他非常好的在这项运动当中有表现。但好像我们就没有觉得啊，我们这个中国运动员，包括亚洲运动员啊，怎么在这个项目当中，我们可能行吗？我们是不是真的就是因为天赋的问题，我们在这个项目当中就是比不过欧美的选手？但是苏炳添，哎，他。这个成绩啊，告诉我们其实也不尽然。只要我们有一套合适的科学的方法论，那么再加上运动员他本身的天赋，我们选一个好苗子，其实是可以把这个水准更进一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 突破啊， 对，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啊。 苏炳添为什么能达到这么好的一个高度？刚才这个论述说方法论，我们说这个。2021年的个人的这个突破啊，最佳的这些运动员啊，我们心目当中老百姓心目当中的媒体心目当中的，他一定要给以后带来一定的代表性。 哎， 就是如果说他是一个个案，就是他没什么代表性，说一片荒地里边帮长出一株玉米来，他有代表性，他没有是吧？就突然不知道哪只鸟撒了一个种子在这儿，他就长成了啊。但如果说本来这个地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块宝地，只不过曾经某种原因，突然这一个东西庄稼长成之后，发现哎，这能长出一片庄稼来，这才有代表性。那苏炳添的代表性是什么？你说他个高吗？他也不高， 对，也 不高。你说他怎么就家里边就是这种有遗传吗？就是世家吗？好像也并非是这样。你说他教练就是世界顶级教练吗？他怎么就成功了呢？我就万变不离其宗啊，给大家推荐一本书。 又推荐一本书了 啊，推荐一本书。大概这个书的意思，这个书是《医师养成记》。美国的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呢，他是一个印度人，印度人在美国，然后呢，这个获得两个博士学位，说推动了整个叫全球现代医学的进步。他写了这一本书，打开医生的这个养成记。虽然是这本书讲医生的，里边说了很多，就是其实跟所有行业都雷同的一个道理。它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好医生跟坏医生的差别是什么？就是什么叫好医生，什么是坏医生？说没有好医生和坏医生的差别，就如同大概话是，就如同所有的他列举几个短道速滑运动员，什么棒球手，律师，什么什么，就是你看这几个行业好像毫无相关。说，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所有优秀的行业领军人物，都通过更多的练习获得了成功。 就是他获得的成功的唯一途径就是不断的练习， 嗯， 练习，练习，练习， 嗯， 就是练习。说你练十次，我练一百次。你晚上九点睡觉，我晚上十一点睡觉。你早上七点起床，我五点半就起床了。 嗯， 就是练习，就只有这一条。当然呢，他很有意思，他写了一个另外一说，但是他有一个一段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叫做职业的这些。不管是选手也好，还是这些运动员也好，还是这些这个职业的这个职业人士，也叫 professional， 就是和业余的，就是说一般的， 嗯， 他们都对于坚持很抵触， 嗯， 就好像职业运动员退役之后不再碰这项运动， 嗯， 一样 烦了哈。 对，说其实所有人都是烦的，说没有说，哎，你看他苏炳添，他肯定不烦，不是他一定烦， 嗯。 他一定烦， 他一定烦，是 就是你看这一退役，他肯定不干了。为什么？我不想坚持了，因为我已经退役了。但是在曾经那段时间，他达到了非常好的一个顶峰，就是源于他每天比别人多的坚持，多的训练，让他达到了一个顶峰。 嗯， 那回到这个这本书，再回到这个苏炳添上，我觉得苏炳添带来的这个就是练习。 嗯， 他每天的这个巨大的科学性的这种习练。这永不放弃的这种精神，不知道他多大岁数，三十了， 嗯， 他这个年纪，你说应该是退役，他还在坚持，就是这样的一个不放弃的训练。当然，这个训练一定是科学的，别不用拙劲儿哈，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是他获得成功的，我觉得非常必要的一个因素。 嗯， 这个因素应该推广到所有的这个竞技运动员当中。 对， 就是你想获得成功，对不起，没有二法， 嗯， 就是练。 嗯，看看他是怎么成功的哈，我们对照自身啊，就知道我们想成功也要走一条大致是什么样， 对，其实是 什么样的路径。 包括你看科比布莱恩特，他不也说吗？你见过四点当中 我的 洛杉矶吗？ 四点最偷懒，对啊。其实话说回来，其实最后都是坚持，其实是一个基础啊，在坚持的基础之上，那么你的方法有多科学，你背后的团队啊有多么的专业，给你提供的支持保障有多么的好哈。当然，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你运动员本身。一定要 不断的训练， 不断训练 的 基础 之上。 对，其实刚刚我还说了，这个说苏炳添哈，这个突破哈，有两个重要意义。刚刚说第一个，第二个，其实我觉得意义更重大。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哈，就是我觉得真正通过苏炳添这个人物，好像让大家对于田径这个项目， 嗯 啊，有了多一些的了解啊和认识啊。比如说他哪怕我觉得他只是很短暂的几天啊，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其实这种就奥运会哈，这种高光时刻，它的热度哈上得快，下的其实也挺快的啊。奥运会结束之后，我们就看很难看到啊有人再去讨论这个话题了。但是我觉得就这么几天的热度， 但他当教授了， 当教授了，对，这几天的热度已经能播撒出一片很不错的种子了，至少我觉得在很多的，尤其是小朋友的心中啊，青少年朋友的心中，都觉得哇，这是一个我们的国家英雄啊，这是我们的民族英雄。他练什么？他练的是田径，他练的是一百米的短跑。 对， 我以后也想成为像他一样的人。当然，可能绝大部分人都成为不了像苏炳添这样的人啊。但是我觉得，在大家心中播撒这个种子，就是让大家对于田径这项运动有了更多的了解。跟认知啊，我们知道田径这样啊，原来一百米跑出来，我们跑可以这么甩啊。我们知道一百米它中间啊技术是怎么样的，起跑啊、出发跑啊、途中跑啊、步频步幅，它的优势在哪儿？那哪怕只是媒体宣传那么几天，我大概听了，但是我觉得这对于我们中国人理解田径这个大项，我觉得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对，是这样，就是就换另外一个思维方式来说啊，说苏炳添，我们再说到这个青少年的这个培养和关注这件事儿，现在国内有很多这个青少年体能培训， 嗯， 叫什么体能、 体适能培训 啊？对对对，体能、体适能、体能、体适能， 嗯， 真的有体能和体适能这个培训的这个训练机构吗？ 嗯， 我们翻阅一下资料，包括找了一些这个业内人士的教练。说其实在这个体育发达国家没有叫体适能训练班， 嗯， 没有，说这是咱们的这个舶来词， 嗯， 但是人家说又有一种表现，你的体能表现叫你的体适能表现，但没有说所谓的体适能训练班， 嗯， 比如说在国外这些橄榄球，美国的这个橄榄球运动员，他们的间歇期都是个人花钱去训练， 嗯， 他没有说我训练我的体适能， 嗯， 没有，就是我要训练我的灵敏性，我要训练我的爆发力，我要训练我，他是很非常明确的一个方向， 是， 但最终表现出来可能是体适能。 嗯， 咱们呢这儿呢这些青少年的一些培训机构呢， 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反而把这个最终表现出来这个当成了一个明确的方向。 嗯， 我觉得这个有点混淆视听啊。 嗯， 那其实你看，在欧美发达国家，就体育发达国家，他们的竞技练的是什么？练是田径。 嗯， 就是田径，就是游泳、田径，田径里面跑、跳、投，就这三项。跑跳投往往他们还会加一个举重， 嗯， 人说哎呦，青少年能举重吗？能，就是叫做力量训练， 嗯， 跑跳投加力量训练，这是他们组成他们这个基本上叫做这个课外的，人家不叫辅导，就课外体育培训或者体育训练的主要的，基本都是学校里面做的， 是， 一放学然后社会机构包括一些社区的机构就来做青少年，很便宜。大概人说一周就几十美金， 嗯， 因为场地多，这主要是场地，咱们场地可能场地很多，教练呢就基本一个主教练，这主教练呢全认识啊，这些孩子基本上就要不是医学，要不一个社区的，给你们制定计划，那干嘛呢？就每一个年龄组选出一个年龄比较大的或者练得比较好的孩子， 嗯， 来当他的助理教练、助教，也不用请那么多教练，就一个主教练，一般一老爷子。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界内界外，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下半时段哈，各位好，我是论论。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继续来分享一项非常有意思同时呢也是非常困难的挑战活动哈，叫做山河勇士挑战哈，这也是由青少年探索教育品牌太阳守望者所推出的这么一个挑战项目哈，主要是对一些青少年的朋友哈提出一些非常难度大的挑战哈，比如说昨天节目当中也为大家介绍了120公里的黄河漂流哈，100公里的沙漠穿越，120小时的原始森林探险，360公里的环青海湖骑行，还有5000米以上的雪山攀登啊。听完这五个项目，相信就算是一些有户外经历的朋友一听觉得哎呀，这个可能对成年人难度都挺高的，但确实现在有很多参与太阳守望者的青少年朋友已经完成了这五项挑战哈，我们叫做完成了山河勇士大满贯的挑战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继续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已经完成挑战的大满贯完成者张博言来做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他关于山河勇士大满贯挑战的故事哈。节目开始，首先还是再次欢迎博言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还是先来跟咱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博言。 嗯，欢迎博言再次做客。昨天博言已经来我们节目中聊了这个最开始挑战的故事啊，五项啊已经讲完了两项，第一项是挑选的环青海湖360公里的骑行哈、是自己觉得最有信心的。第二项呢是完成了这个100公里的沙漠的穿越哈、第一项是在2017年完成的，第二项是在2018年，第三项我看我们继续来聊哈，昨天没聊到，第三项就是挑战了雪山了。是吧？ 对对 啊，雪山，因为昨天我们也说过啊，在五项挑战当中，本来博言觉得这个最难的，你心里觉得最难的就是雪山5000米以上的雪山挑战这一项。当时为什么觉得这个难？ 可能考虑到一些海拔方面的原因吧，就是因为我在那之前也没去过海拔比较高的地方，然后、 之前都没去过。 对， 马上就上了一个5000米高的山了，是吧？ 对，就是之前去过最高的可能就是3000多米啊。 嗯。 然后第一次来这么高的地方，可能感觉 心里没底儿哈，不知道自己会有什么反应。 对， 对，因为确实高反这个事儿是这样，它跟人的身体素质可能没有太大的关系。你说你身体素质好，你高反就没那么强，其实不是。有时候往往身体素质好的人，因为他需氧量比较大，你要说好多运动员上这种高海拔的地方，他们更难受哈，他们的高反会更厉害。所以这个是一个未知数哈，这是一个 X 哈，所以可能心里会觉得比较没底。但是为什么把雪山放在第三项？因为昨天我们也介绍了这几项挑战是完全自己来选择先后顺序哈。其实博言在选择第一项完成哪个，第二项完成哪个时候，自己心里也有想法。但是为什么把雪山放在第三项来挑战？ 因为当时是年初吧，2月份，然后 2019年年初是吗？ 对，2019年年初2月份左右的时候，然后那黄河肯定是不太行了， 雨林的话，我想放到最后嘛， 嗯， 所以就选择了雪山。 嗯，雨林是你觉得最轻松的，所以想放到最后收官的时候。 对， 嗯，所以把最难的雪山放在中间的一项哈，一共五项放在第三项来挑战。虽然也说了，登雪山之前是做了很多的这个专项的训练和准备，是吧？ 对，我在登雪山之前学习了那个就是背包收容的知识， 嗯， 还有收睡袋， 嗯， 然后一些徒步的技巧， 嗯。嗯， 还有爬山的技巧一些。 嗯，有没有涉及到一些专业的登山方面的技能，比如说攀冰啊、攀岩啊这种去练过？ 我们就是邀请到了一个那个教练，就是西藏那边的， 嗯， 然后他曾经就是登顶过好几次那个珠峰， 哦， 然后他带领我们就是学习了一些。爬这种山啊，然后可能在冰川上走动的呀， 嗯， 一些技巧吧， 嗯， 就是和平常的登山很有很大的区别。 嗯嗯，是哈，因为五千米以上可能会涉及到有一些极端的情况下，可能会涉及到一些攀岩还有攀冰啊，包括这个用冰爪呀这样的技能。我不知道你们这个选择的五千米以上的这个雪山是哪座山？ 四川的那个四姑娘山 啊。四姑娘山，嗯， 对。 四姑娘山应该相对来讲还好哈， 对， 就是它难度啊，虽然同样有很多山都是五千米上，但是有的这个坡非常陡，难度就比较高哈，有时候真需要，比如说有一段真需要攀冰才能上去。四姑娘山应该相对还是友好一些的哈。 对对对， 嗯，所以你们也是大概预计是几天的时间完成这个登顶？ 雪山我们完成的时间是两天。 两天啊， 对， 嗯，是一气儿就上去了吗？也还是说，也是跟珠峰一样，先到一个大本营做一定的调整之后，然后再冲顶？ 我们是第一天爬到了一个大概4000米多的大本营， 嗯，嗯， 然后在那儿过了一晚上之后，第二天凌晨4点左右， 嗯。 登顶 就冲顶， 不是冲顶， 嗯， 就是开始登顶， 开始登顶， 然后大概上午10点多吧， 嗯， 登顶。 嗯，那其实这节奏还挺快的哈。 对， 嗯，两天啊就过来了。你当时开始登的时候，因为你刚刚也主要说嘛，说怕出现一些高反，这个上去的时候有反应吗？自己 在上去的时候，我的反应不算特别重， 嗯， 就是可能有一些轻微的头疼啊， 嗯， 可能有一点点晕， 嗯， 但是其实没那么重。但是我跟我一起的有的同伴就是可能 反应比较大一点， 对， 嗯， 头晕啊， 嗯， 还有呕吐的， 嗯， 然后就是反应很大。 嗯，所以在你们这个登雪山这一项里边，有你的同伴说没完成了吗？就是由于高反啊， 有，我们第一次雪山攀登其实不算教练的话，只有4个人完成。我们前去的10几个人里面， 十几个人只有4个人成功登顶了。 对， 哦，都是由于一些什么样的原因，最后导致这个挑战失败？是高反呢，还是由于路上的一些突发情况，还是由于自己体能、体力方面的问题？ 嗯，这个原因，第一个可能是有些人他高反很严重， 嗯， 就是有的是一直在吐， 嗯， 有的是头晕，然后走不动， 哦，嗯。 然后他可能走路都比较费劲了， 嗯， 然后所以有的人就留在了那个我们露营的那个大本营， 嗯， 就没有参加攀登， 嗯， 有的人是因为可能节奏比较慢或者比较累之类的就放弃了，走到一半， 嗯， 还有的是就是因为我们是预计目标是在中午之前完成攀登嘛， 嗯， 然后下午是下山然后返回那个镇上， 嗯嗯， 然后有的人是因为时间问题吧， 嗯， 就可能是 可能再给他们半天的话也能上去，嗯， 对， 但是 如果再给他们半天时间上去的话，我们再下山的话 再下撤就比较危险了， 天就是黑了， 黑了，对 对， 嗯， 然后黑天下山也是比较危险， 对， 所以有的人就是没登顶。 是在这个登山当中哈，一定要考虑下撤哈，有很多的比如说这种意外的情况都是登顶完了在下撤过程当中发生的这种意外情况，所以在登顶之前一定要先考虑这个下撤的这个因素。那其实你之前也说过，雪山是你心目当中哈，本来说看到这五项觉得最难的一项，完成这个挑战之后事实证明它也挺难的，你说十几个一块去的这个同伴只有4个人完成了， 对， 难度确实也是挺高的。你当你登顶完成也成功下撤完成这个挑战的时候，觉得哎呀，是我 比我预想的要难一些，还是说好像也没那么可怕？ 其实我觉得是比我预想的要难一些。 还要难一些。 对，我在快要登顶的时候吧，因为那天我们在那个大本营露宿的时候，当时是在一个大通铺上睡觉。然后在那个大通铺上的话，可能大概五个人左右的位置，然后要躺下十几个人，就是非常挤。我就是我们钻在睡袋里，有可能翻个身都比较费劲。那天晚上可能就没有睡好。两边的人可能也比较就打呼噜啊之类的。然后那天晚上也没有睡好。早起来就开始登顶嘛。就当时就很困，然后头很晕，一晚上没睡好。 精神状态不太好，我觉得。 登顶的时候就是上面都是全是冰嘛。往上走的时候，它和平常海拔的山不太一样，就是平常海拔山你可能走一连走几百步上千步都一点都没有事儿，也不累。在那个高海拔的情况下，可能走四五步路就可能相当于山下走就是大概几百步， 是 就是很消耗体力，然后爬上去就是很费劲嘛。在山顶下面有一片相对较缓的一个平地，当时我走到那儿的时候可能有点很累嘛，就是举步维艰了，可能都就走一步路可能很累很累，当时也很困，就是可能都快睡着了。然后那个山顶的风也很大，挺冷的，就是走一步路就很累很累。就是可能比我预想的要难一些。 但那个时候已经快登顶了哈， 对， 快到顶了，最后还是坚持上去了。所以你应该体会更深一些。就我跟一些比如说这个完成珠峰攀登的人哈，到我们节目里来聊的时候，他们就说有好多人都是离登顶真的可能只有100米，甚至更近几十米的时候，他们登不上去了，然后放弃了。可能我们听到这些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就不是很理解，说那么近就为什么放弃呢？你可能经过这一次之后也会有切身的体会了，就是虽然很近，但是真的到那个份上，你可能真的已经到达极限的时候，虽然你知道马上要登顶，但是也有可能就是自己也清楚我可能就登不上去了哈。 对， 会有这样的感觉吧。 对，就是在登顶之前可能大概十步路的左右，就正常上十个台阶左右的距离，就离峰顶那么近了，我当时就是走一步路都可能要费大概几分钟的时间，就是很累啊，很困啊，然后很冷啊，很多元素吧可能组在一起，然后就是走每一步路都很艰难，当时就是很想放弃，虽然离峰顶就是只有那么一点点的距离， 但当时所以心理斗争其实也挺激烈的哈。 对， 如果当时内心稍微不坚定一点，可能就放弃了，就下车了。 对， 虽然很近哈，但是最后也是上去了。我相信就其实在这短短的这个很近的距离哈，但是很艰难的这种内心的不断的挣扎，包括几分钟走一步路上去，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可能也是收获最多的。这是完成了雪山的挑战哈，很难。然后再下一项呢就是黄河啊，黄河漂流是去年完成的，跟这个雨林生存是一样的。倒是第二项是选的黄河漂流，我记得你也说过你比较怕水哈，从小就比较怕水啊，所以黄河漂流其实也是心里边不太有谱的一个项目。黄河漂流它的技术难度应该还是相对比较高的哈， 花费了一天的时间吧，在一个基地里面练习啊，转弯直行或者急停啊一些，然后还可能讨论了一些应对那种，因为黄河上浪很大，可能有的浪会就是有你到你头那么高，就是可能讨论了一些这种的应对方法，然后还有练习了那种就是翻船的如何自救和他救，就是如果船翻了的话怎么把它翻回来，因为皮划艇在黄河上也是相当于很重的，然后翻回来也需要一定的技巧，然后也练习了那个技巧，然后以及如何把艇里的进的水排出来一些，做了很多的事前准备。 我看是一共完成了120公里的黄河漂流哈。 对， 这是一共花了几天时间？ 黄河漂流花了5天左右的时间。 5天左右时间，也是每天有计划的， 这个有预计的里程的这种前进哈， 对， 预计往前走多少。像你刚刚说的那种情况很极端的哈，比如说真的进水了，比如说翻船了，你完成这个挑战过程当中出现过吗？这种意外？ 我出现过一次，就是 翻船是吗？ 对，可能在黄河上翻船的话，就是你需要把那个先把船皮划艇的船头举起来，然后可能让需要你的同伴帮你稳住船尾，然后你得从船头翻把船翻过来，然后还要把艇举起来，那个倒掉里面的水，就是 这一系列操作还是挺复杂的，我听。 对， 所以如果是真在黄河漂流过程当中翻船了，或者其他一些意外情况，危险吗？就真的会可能会，比如说翻船了，你处理不好、处理不当的话，个人会有危险吗？ 个人的危险的话，可能我觉得不是很危险，因为我们当时啊，首先都是穿着救生衣的嘛，然后黄河上虽然浪很大，但是我们基本上就是保证一个。有一个队形往前滑嘛，然后如果你翻船的话，可能是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可能就是先从艇里出来，因为翻船的话可能你还是在艇里，你先要出来，然后你只要抓住那个皮划艇，然后基本上就是安全的。 所以这一项挑战完了之后，你觉得难度一般是吧？觉得还可以，可以完成。 对， 相 对于雪山来说可能简单了很多。 目前觉得最难的还是雪山，然后我们就要说到最后一项了。本来认为是这个最简单的叫这个雨林探险哈，120小时，这个跟之前不一样，之前都是以这个里程论哈，这个是以时间论，就是要在雨林当中生存120个小时。本来你是觉得最轻松的，但是我之前我们跟博源聊哈，也听说是这个可能是你的想象跟实际差别最大的是吧？ 对，想象中可能因为就是在雨林里生存嘛， 觉得溜溜弯啊， 对， 看看大自然呀， 对，生存 待几天呀，挺好的。 对啊，很休闲嘛。 嗯， 但是其实到那儿了才发现和想象中的根本很大的区别。 最大区别是在什么呢？比如说有什么情况是你没想到的，去那儿之后会发现我原来有这些困难。 最大的区别，第一就是雨林里有很，就是它经常下雨，然后它的天气很多变，当时我们来之前，我看天气预报，因为未来几天他说的都是，就神农架那边区域，它都是晴天， 是在神农架那边的雨， 对，然后他说都是晴天，但是实际上进入雨林之后，它的天气很多变，就是一会儿阵雨啊，然后突然可能又转晴，然后转晴没过多久可能又开始下雨，就是天气是一方面，然后其次是它那个原始森林里的路，它是那种就是都是很泥嘛，都是土地，然后下雨过它就成了泥，然后上坡和下坡也很多，在泥地上的话可能就很滑，它行走就很困难了。另外一个困难就是那个虫子，来之前可能没想到虫子，然后也没想到有很多，然后听说虽然来之前了解了一下，就是原始森林里可能蚂蟥很多呀，但是其实当时觉得没有那么严重，也没放心上，所以这个就可能是来之前没想到的几个。 是你来之前把它想得太简单了， 对， 然后来之后突然发现原来也不是那么简单。所以在这120小时的生存里边，你印象最深的事儿是什么事儿呢？ 我印象最深的可能就是第二天的一段路，就是我们在徒步往前走的时候吧，当时雨很大，就是突然开始下暴雨，我从包里把雨衣拿出来之后，但是可能并不是很管用，然后雨也特别大，山里它那个雾气也很浓，就是你走起来之后呼吸起来它可能比较闷，对，然后雾气也很浓，然后雨也很大，它下起来之后雨衣可能也湿透了，然后浑身上下就是也湿透了，当时除了湿透了之外，地也很滑，它 走不动，平均大概走个几步路可能就会摔一跤，我好多同伴就是走几步摔一跤，然后身上全是泥啊，另外就是走着路的时候可能看见有蚂蟥爬到鞋上，当时也没放心上吧，可能就是轻轻把它弄下去就行了，但是后来走到我休息的时候可能撩起裤腿来一看，可能就是袜子下面趴着好几只蚂蟥，可能还在吸你的血，那个感觉就很起鸡皮疙瘩。对，我当时第一天走的时候我没做好防护措施，我把那个袜子塞到裤子里，没有，就是没这么做，当时我掀开我的裤子，因为我也没注意到那个我的腿上有没有蚂蟥什么的，蚂蟥它咬人的话它吸血其实也是没有任何感觉，被蚂蟥咬之后也没察觉，然后到一天最后的时候掀起裤腿来才发现，就是它裤腿里趴着大概五六只蚂蟥，就是趴在你的腿上，然后有几只可能从那个没吸血的时候它是扁的嘛，扁圆扁长的，然后吸完血之后它已经鼓起来了，就是一个快成一个小球了，然后我腿上还有好多血，但是不疼也没有感觉，但是一看到这鸡皮疙瘩就起来了，然后就想把它弄下去，但是它蚂蟥它还吸在你的腿上，就是你越拔它它越吸得越紧，后来就是老师教我就是要搓下去，就是那种揉搓把它搓下去，如果拔的话可能不太有效，这就是可能印象比较深的几个地儿。 听着就感觉挺瘆人的哈，一撩开腿发现全都是血，还有好几只蚂蟥爬在上边哈，所以这个热带雨林这个生存哈，热带雨林这个探险是难度比较大的。我看这个你也是基本把它跟雪山放在一块儿的，感觉都是难度最大的两个项目哈。 对， 所以通过这个上期节目啊，包括这期节目，跟博言来这个也是简单啊，简单的这个聊了一下这五项挑战分别的这个完成过程。所以在这五项当中，有没有说哪个瞬间你真的觉得特别难，然后说我想放弃，坚持不下来？因为这五项都是一次完成过的哈。当然我们这个当中也说了，其实也是有很多同伴在这个挑战过程当中没有坚持下来，挑战失败了哈。你都是这个一次就完成哈，在这当中有没有会觉得哪一瞬间说，哎呀，我当时可能就差一步，差一步我可能就放弃了？最想放弃的一个瞬间是在哪次挑战的时候？ 其实我最想放弃的瞬间可能我觉得有三个，第一个就是雪山的那个快登顶的时候很绝望嘛，就是走一步路就差几步路，走一步路又很累，那是一个瞬间。另外一个瞬间就是雨林的时候，当时摔了很多跤，然后雨下的也很大，后来听见不知道谁说，就是可能因为雨太大可能要封闭这个森林，当时不知道为什么还挺 高兴的， 挺清醒的， 挺高兴的， 对，但是后来其实并没有封，然后我们还是完成了，这是第二个可能觉得很绝望的瞬间。然后第三个瞬间其实是在青海湖骑行的过程中的，青海湖骑行的最后一天，就是那个上下坡很多的那段路，当时也是有我们在骑最后一天可能离终点只剩30多公里的时候，有很大一片云，就是很大一片乌云，但是我们就是在我们前行的路上嘛，但是我们还是得骑进去啊，因为可能在目标时间内要到那个指定地方了，要不然天就黑了。然后那一大片云，然后我们就骑进去了，骑进那个云下面之后，它就开始下特别大的雨，可能比原始森林还要大，就是它雨点很大，然后还开始下冰雹，冰雹也很多，但是就是很小，但是噼里啪啦的砸在头盔上，那个时候因为青海骑行也没带雨衣，就穿那个骑行服，当时就是瞬间就被湿透了浑身，当时也很绝望，就是那个感觉又冰凉啊，然后那个又湿透了那个衣服就很难受，但是当时其实虽然很绝望，但是还是必须得骑下去，因为我当时前后都没有人了，就是我们那个梯队可能甩得比较远，前后都没人，然后我就只能一直往前骑吧，然后在雨里骑的就很快很快就到了，